结果，他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英国政府据报决定不理会美国反对，容许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有限度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发展。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当局计划容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中不太敏感的部分。指华为已经参与了英国电信基建近15年，当局一直有管理安全问题，如果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开发，电信公司将会面对数以十亿英镑的成本，同时令到首相约翰逊推出全光纤宽频计划的时间表推迟四年。报道又说没有其他公司能够提供和华为一样质量的产品。指英国官员早前和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曾经询问对方有没有美国的公司可以开发的替代品，结果美国官员摇头。路透社报道，当局提议禁止华为参与敏感数据密集的核心部分以及政府的机密系统。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沿岸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雨，年初二显著转凉，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9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5.8，升2毫；美团点评102.3，跌3毫；阿里巴巴214.6，升1.2；中国移动69.7，升1.7；小米集团13.34，升6仙；中国平安94.85，升3.5；盈富基金28.1，升1毫；友邦保险83元，升2毫；中芯国际16.14，升6.4；银河娱乐56.05，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204，瑞士法郎8.015，澳元5.318，加元5.922，新西兰元5.143，欧元8.582。每百元兑港元7.0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升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6美元，卖出156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而家近住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咧，近住杨屋道的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西流角路。咁之后提提大家农历新年除夕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铁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咁而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嘅服务时间咧会延长至到凌晨嘅3点。路面嘅交通安排方面，咁喺旺角花墟道咧，而家直至到听日嘅早上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都系临时封闭。咁另外喺观塘嘅福宁道同埋福塘道咧，由而家起都系已经封闭噶。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劈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染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治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小青，你觉得波绳似系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泰拳或者波绳嘅，因为你够高，同埋你可以打泰拳，打呢啲拳之后咧，你个身形呢啲有啲肌肉，咁啊就会好型。 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绳，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要恭喜我哋呢对嘅二人组合嘅其中一位嘅成员啦， 因为 系嫁啦佢。咁我哋请嚟有系 The Black Sheepy 哈 ，Hello， 有阿希希啦，同埋阿 Yanny 嘅，系边个嫁你哋？ 我咯，希希。 我见阿 Yanny 喺度。 唔係啊，真係好吊鬼啊！呢件事真係好多人以為我結婚啊，唔係啊，唔係啊， 因為嗰張 poster 嘅設計就係一個請飲嘅嗰個請帖咯。係 啦，講咩咧？因為我上個禮拜到啦，我就喺即係喺 IG 咧，跟住就見到跟啦之後餅，我哋出咗個 post 喎，有張咦仲話嫁咯喎，嘻嘻，咩嫁俾自己嘅人生喎、啊，哦， 就係咁啦。 點解係一個點樣嘅決定嚟咧？即係係選擇休暫時休息一下先定係點啊？我想問啦。 我想暫時修練一下先，即係有好多自己想玩嘅嘢，我嘅能力就未做到，即係我嘅technique 啊嗰啲未係好夠，咁咧就想練好啲之後咧就玩啲再怪啲嘅嘢啦，就唔係限制住喺一隊 band 裏面啦，可能會。哪怕是同一個 dancer 無啦啦做首歌咁先算啦，咁即係玩啲 sound art 或者怪啲嘅嘢啦。 OK， 係幾時開始萌生呢一個念頭？ 哇，萌咗成年㗎啦。 係。 係啊，係啊。 OK， 咁中間就喺度掙扎緊，咁我應該去到幾時同大家講咧？係 啦， 諸如此類咁樣。 係。 但係嗰種所謂嘅 sound art 係一種點樣嘅概念咧？我想問下。 呢個概念其實係即係想跳出去。既有嘅樂器組成嘅組合咁樣啦，即係譬如而家成日都會見到係一個吉他、一個 bass、一個主音、一個鼓咁，我唔想再做呢件事啦，即係可能我想再做啲比較香港人少啲做嘅嘢啦，但其實外國都好興嘅，係啦係啦。 OK， 即係例如係， 即係可能我下次加個 trombone 咁先算啦。 哦，OK， 總之即係跳出一個樂隊形式嗰種嘅思考嘅框框。 係啦，再加啲可能係 visual arts 嘅嘢融合埋咁樣咯。 哦，咁你開頭同佢哋講嘅時候，佢哋有咩反應啊？你揀咗個咩嘅場合同佢哋幾個？ 哦，我哋。因為我哋 食飯講好啊，定係夾歌詞講好啊？我哋臨走講咧， 係有啲規矩嘅，即係我哋定咗要半年前就要通知㗎啦，咁樣。 我即係嚇你哋 嚴格嗰間公司 係啦，要咁都要揾人㗎嘛，我都要教下一個玩我啲歌㗎嘛。係 OK， 所以半年前你搞咩嘅場合同大家宣布你嘅婚訊 咧？好冷靜㗎，我哋好荒謬，好荒謬喺 email 一個，跟住 WhatsApp 又傾下咁樣，跟住再出嚟開會啦，咁介入。 係 啊，咁大家都非常冷靜。 證嘅， 哦， 都知道發生咩事嘅。 係 OK， 個體制好嚴謹，要 send email 通知。 咁又係嗰幾個人，但係咁樣咯。 我哋有 black and white 㗎，其實當初仲有張約添。 大家圍埋一齊食飯嘅時候，即係講到即係生離死別咁樣，但係都冇嘅。 冇嘅，冇嘅，冇嘅。其實好輕輕賴過嘅啫，大家都係家常便飯咁傾嘅啫。OK 嘅，好特別。 未見過家兩姐夫餅，佢哋喺個台上攬住喊喎。 我哋以為會有嗰一幕咯，但係冇啦，大家都好 peaceful。 原來冇呢啲嘢。 上台上面就攞張 shirt 出，跟住喺度傾啊，握手啊，咁可能係咁咯。 哦，咁總之喺三月中嘅時候，佢哋就有一個係即係婚宴嘅 嫁女嘅 show。 边个谂噶？嫁嫁俾自己人生， 咪就系嗰阵开会倾出嚟嘅咯，即系知道我走，跟住倾下倾下就倾啲嘢出嚟咯。 系 ，OK， 就总之有个婚宴啦，俾个婚宴乐队啦，家底就顶住到。 系啦， 终于可以唱 wedding 啦，我哋。 但系你有冇谂过个婚宴乐队系嫁自己嘅咩？ 嫁咗我出去。 Yanny 咧，嗱，因為你嗱，希希有兩隊嘅組合啦，咁雞餅講過啦，但係你收到嚇、啊，你嫁俾自己人生，咁我哋對 Black Sheepy 點算啊？ 喂，你發表下啦，真係，我都想聽喎， 係咯， 嫁俾自己人生， 你係咪話我唔著伴娘裙就得咯？咁，係 黐毛， 我要做 reception 嗰 系，冇，其实听到佢离开嘅时候，我当然系觉得，我估同大家一样嘅，都觉得啊，点样会咧咁样？因为觉得都对 band 可能个即个条路一路都行得好好啦，亦都好多人喜爱佢哋咁啊。咁、所以我第一个反应都系同其他人一样嘅啫，即系觉得吓系噶，真噶咁样噶。咁每个人自己有自己嘅一个生活啦，或者一个佢想要嘅方式啦。所以其实我一路以来我都觉得啊，做即係你可能做自己嘅 project 咧，好多時你都係想做你先會做，或者係你覺得嗰樣嘢幫到自己，或者係自己喜愛，或者係覺得哎，總會有一啲目的喺度嘅，係咪？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首要係佢自己嘅決定，我會尊重佢呢個決定，兼且會問佢啊點解咧咁樣。咁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嘅嘢，咁啊即管睇下嗰對組合可唔可以兩，因為冇可能係單方一個人嘅，尤其是我哋兩個人啦，咁你係一票一票就係兩票噶啦嘛。即是但一個覺得嘅時候就拜拜咁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點樣攞一個平衡點咯， yeah. 即係佢有佢想要嘅嘢， 我都有我想要嘅嘢，究竟兩樣嘢可唔可以平衡到咧？ Okay. 從而就咪。work out 一個方法，大家 所以而家就好似一個開放式嘅關係，我哋 keep 住先，但係睇下大家有啲咩， 係啦，都十幾年啦，係咪？我有咩你唔知嘅咧？ 咁但係我想問，咁你哋對 Black Sheepy 有冇一啲係未完成嘅作品，或者係仲製作中嘅作品㗎？ 有啊，有兩首而家都仲搞緊個編曲，將會喺二月就會錄音嘅。 OK， 咁所以就會完成咗一座係算唔算 EP 咧？咁呢一個 project 會係 EP 嚟嘅，係啊。 係 OK， 咁所以就係。大家可以繼續期待一下嘅，係啦 ，The Black Sheepy 繼續係會有呢種 EP 嘅製作中嘅， 其實係繼續嘅。 各有各就位，若四周围咩咩狂呼是爱。 这世界太多偶像，任我自顾自着乱唱，也不需给举世景仰。论样貌未够趣致，那需漂亮？就算没有乐器，没有喇叭仔都可以清唱。雨伞焗焗个跳舞也真多 呢首新歌咧就 featuring 有李十一嘅，叫做《浮樽》，系啦，喂，介绍下呢首好新嘅作品先。 呢首咧，佢系一个状态嚟嘅，成首歌并唔系写紧啲咩好特别嘅嘢，佢系一个人你总会遇到，亦都不断会遇到嘅一种浮浮沉沉嘅状态。你可能系想飘前，但系你又俾人撞咗去，俾个浪撞咗去后边。你好想退后咩？但系其实你已经俾人拱紧去前边。咁就系一个期间你想点呢，其实入唔到你想点。咁所以就係搵咗李十一一个。我觉得佢点解会搵佢編曲呢，因为佢个人其实係好有一种温柔喺里面嘅，即係你唔好叫佢搞搞笑笑咁样，但係佢玩认真嘅嘢，其实佢係好捉到你嗰种内心嘅感受。咁佢当然啦，佢編咗出嚟又真係好温柔啦，咁佢又唱得好温柔咁样。咁就係将呢种状态就赋予有一种点讲？ 其实呢首歌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今次即系黑羊可以出到嚟，跟住俾到啲作品大家听咧，个中间嗰个好有趣，同埋我好中意个位咧，就系我哋揾到唔同嘅人去编我哋嘅歌。因为好多时候你对首歌太耐咧，你自己既定有一个形象，但系你又、你又觉得啊，系咪可以好啲咧？好啲，但系你又好似跳出唔到嗰个框框。咁同埋本身我一向都好。即係我一向都好有留意李守一呢個人嘅，因為佢有一啲音樂造詣好好啦。即係雖然睇大家主，即係經常見到佢好似好搞笑啊， 即係騎呢一扎啦， 但係我其實即係我係比可能我比較 focus 喺即係音樂 佢嘅才華嗰邊， 係啦係啦，我 focus 咗佢才華度， 你睇到佢嘅優點， 我都係睇佢嗰啲好搞笑嘅戲嘅，不過我就冇係啦。咁因為我係啦，之前因為去可能幫過其他嘅組合去做一啲編曲嘅工作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正啊！去編嗰啲嘢，或者去喺音樂方面，咁所以今次揾到佢嘅時候，我又覺得哇呢件事係覺得好似即係多得稀稀啦，佢可能識十一啦，所以好快就可以揾到佢咁樣啦。咁跟住開始佢又譬如佢自己都會有一啲唱方面嘅一啲 input 喺裏面啦，咁亦都令到我係加即刻有個第二個模式，原來首歌咁樣唱都好聽喎、原來咁樣好好喎、咁所以其實佢加咗佢落嚟之後咧，我覺得除咗你話舒服咗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喺音樂編曲方面或者豐富程度，我都覺得係有即係個畫面再更加豐富啲咯。可能之前係你會只會見到有個樽喺度上下，而家開始見到啲波浪喐緊，外邊咧原來有啲嘢。 所以本身係再簡單啲嘅，即係開頭度嘅時候。 因為我哋通常做啲歌都係本身就咁樣吉他底擋住下邊，咁、本身可能我哋都冇話太，因為編曲真係一個好，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特別同埋好重要嘅一個才能嚟嘅，唔係真係唔係人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再加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好多歌我哋都昇華咗好多，因為我哋本身都真係得一支吉他， 但係發現原來唔係，你加好多唔同嘅樂器，件事又會即刻唔同咗個 feel。 跟你短聚，快樂時光心裏。是我都清楚，几秒之后你就离开，其实可以。不用急着走，好吗？人成熟了吧，请别急着走，请你留底一晚吧，天亮之后走，想说情话未听够，依旧赶着走。 你十一点都有份参与编曲的作品。 你话曾经会想亲我， 冇啊。 哦，不是。你话无意让我等到第八十年。你话 我话 而家 咩啊？ 再不需要为爱恋心痛，回头就暗示我的旧情人就接通。点解我总可靠边坐，再等等？ 一样不用走，转船。 好似揾到俾你睇咧，就系吉他加埋其他乐器有嗰种嘅化学嘅效果嘅。欢迎李十一啦 ，featuring 有 UK Lovey 有呢首嘅作品。作品名称咧叫做《不让你回家》，转头咧继续会有 The Black Sheep 啊，上嚟讲埋佢哋呢一首嘅新歌，歌名叫做《浮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个 MV 熟口熟面啊，嗬。 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和右耳尖叫破碎。 人画嘅 MV 出现咗好多熟悉嘅社会画面，经过特别处理之后，以线条去表现。小明话：确实当时佢就系每日从不同嘅媒介接收到不同资讯同埋片段之后，有感而发写低今次嘅作品。都是方浩文自己，編曲有何山，監製許創基、何山。上榜四個星期，微升一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季軍位置，方浩文《人話》。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两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首宗确诊个案的两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入住隔离营，包括一个医护人员同一个高铁同车乘客。昨晚另外一个高铁同车的密切接触者感到不适，需入住马加烈医院。他说首宗个案亦都有六个其他接触者出现轻微的病征，他们是同一个车厢的乘客，但并非紧密接触者，分别入住大埔拿打素、伊利沙伯和屯门医院。 至於第二宗確診個案，張竹君話：當中兩個密切接觸者，包括一個醫護人員同一個酒店職員，已經入住隔離營。至於他的太太和另外一個酒店職員分別入住瑪嘉烈和屯門醫院。警方拘捕三男一女，並且搜出一批武器，指他們涉嫌和上個月在屯門一宗製造爆炸品和意圖傷人案有關。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是企圖利用這些物品在新年期間的公眾遊行示威活動中製造混亂，意圖傷害他人。由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表示，分別在佐敦、觀塘和鑽石山共拘捕四人，其中在佐敦的單位搜出三支仿製槍械、29發信號彈、一批弓箭等。在觀塘的單位就搜出一批攻擊性武器，包括已經開封的武士刀、斧頭、軍刀、鐵珠等。被捕的四人介乎25至73岁，分别报称退休人士、健身教练、程式管理员和家庭主妇。警方表示，四人和上个月在屯门拘捕的三人有联系，相信他们主要是作资金和专业技术支援。一个18岁学生涉嫌割伤警员的颈部，控方早前要求在起诉书上删除受伤军装警员的名字。东区裁判法院裁判官裁定匿名令无必要，同临时禁制令重叠，并且限制司法公义，驳回申请，案件3月2号再讯。裁判官在判词表示，控方无证据显示涉事警员是受经证人。高院去年禁制令已经限制网上公开警员的个人资料，加上网上已经披露涉事警员的个人资料，形容匿名令是多余。又说警员曾经接受警队内部采访，反映不介意高调受访，做法自相矛盾。被告原本被控一项蓄意伤人罪，控方今日就改控罪，改控一项企图谋杀罪和一项交替的蓄意伤人罪。北韩官方朝中社和中央广播电台分别报道外相李善权出席活动的消息，正式证实他接替李勇浩出任外相。报道说，李善权昨日出席外务省为驻朝外交使节举办的招待会，是李善权上任之后第一次公开出席公开的活动。韩联社分析说，李善权很可能向各国的外交使节介绍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去年年底在劳动党全会上敲定的对外、对美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在劳动党全会上，李勇浩被免去外相的一职，分析认为北韩可能因为坚持对美国采取强硬的路线，但未有取得成果，因此透过换人寻求突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沿岸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雨，年初二显著转凉，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9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5.8，升2号；美团点评102.3，跌3号；阿里巴巴214.6，升1.2；中国移动69.7，升1.7；小米集团13.34，升6仙；中国平安94.85，升3.5；盈富基金28.1，升1号。友邦保险83元，升2号；中芯国际16.14，升6.4；银河娱乐56.0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4，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升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5美元，卖出1,56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朝又提提大家农历新年除夕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铁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今晚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咁而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服务时间会延长至到凌晨嘅三点钟。咁喺路面方面咧，港岛区由下午嘅四点起，铜锣湾嘅唐街同埋部分嘅告示打道系将会封闭。咁另外，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嘅利佐治街咧，将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而喺新界咧，亦都系由下午嘅四点起，元朗嘅部分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嘅宏业南街同埋强业街咧都将会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台陪你度新岁，恭喜发财！ 风骚快活人要派利是， 1872388够唔够啊？ 系咪讲句恭喜发财就攞到噶啦？ 梗系唔系啦，你要讲埋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咁系咪即系喺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期间打电话嚟1872388讲句恭喜发财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间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风骚快活人。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均用份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食出惊喜。 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餐厅家少有现场，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发慌。皮星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星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小青，你觉得波绳似系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泰拳或者波绳嘅，因为你够高，同埋你可以打泰拳，打呢啲拳之后咧，你个身形呢啲有啲肌肉，咁啊就会好型。 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拣一定波绳，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魂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继续有骚动一幕啦。 系 Eric 阿琼之外咧，仲有今日嘅嘉宾 Black Sheepy 啦，介绍同你首合作嘅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浮樽》。 因为嗱，个曲系阿希希你写嘅，嗰阵时系几耐之前写嘅作品嚟？我想问下，追溯到去， 我都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有个夏天，我无啦啦喺度游水，咁自己就喺度浮浮沉沉嘅期间就作咗呢首歌啦。系啊， 我成日听到佢哋开头写嗰首歌嘅时候，啲场景都几估计唔到。 系你唔会估到， 即系大家通常都我瞓唔着写下歌啊，喺个琴前面弹下歌啊，咁样开始游下水，你又写一首歌出嚟。 系因为自己一个游水，咁有时间有空间俾自己谂嘢啊嘛。咁、yeah. 就系当下嗰个处境咯，系啊，就写咗出嚟。咁啊，发觉原来成日都有会有呢个处境出现嘅，咁、okay. 样就揾咗我个另外一个大学同学去帮我填词啦，叫 Andy， 系 Angry Angry 啦。咁我净系同佢讲我游水嘅时候作咗首歌咯，掉俾你啦咁样。咁佢就写咗我个心情出嚟啦，直情。 哇， 系好劲啊！佢系。 系咯，因为 系啦， 因为我睇个歌词咧，我觉得好令我印象好深刻嗰样嘢，就好似头先希希讲，你好似觉得冇发生过乜嘢事情咁嘅， 但系佢写咗好多只字出嚟， 系咯， 因为要填词啊嘛， 系， 但系嗰个感觉就好似佢头先咁，好似冇事发生，但系你发现呢个就系你嘅人生，就系、是、万般由不得你嗰种嘅状态咯， 好好啊， 系啊，我觉得写得真系好好呢件事， 系咯，同埋浮樽呢个概念系真系好耐冇听过噶啦嘛。即 係因為太浪漫啦，即 係 natural 噶嘛， 太古舊。 即係以前嗰啲咩，我等我將封信擺喺個樽度，掟落個海先。 嗰啲愛情劇嗰啲咧，即係希望有緣人可以執到咁樣。 即係呢一個嘅比喻，我係好耐冇見過嘅，係咁出到嚟有一種幾 warm 嘅。係 啊，所以特登喺個 MV 度都有用翻，都會見到有個浮樽浮出嚟一秒咁樣 咯。OK， 但我想知頭先，因為 Yanny 都有話啊，其實十一除咗係編曲啦之外，喺個 vocal 嘅處理上面都有即係同你溝通過，但係點樣會再好啲咧？諸如此類，佢俾咗你嘅 insight 係點樣呢首歌？ 其實因為佢早期佢自己有一個 demo 嘅時候，我亦都有聽到佢唱啦， yeah. 即係好似一個街 track 咁樣俾一個 feel 大家去感覺咁樣啦。所以嘗試我就聽佢嗰個街 track 啦。然後其實錄 vocal 嘅時候，我就話十一錄嘅時候我一定要嚟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從而再 因為迷戀佢， 係一來啦。 好公開地講嘅，咁跟住之後就喺錄嘅過程裏面，因為我其實都幾中意去每次接觸唔同嘅人，然後睇佢咦究竟呢首歌，因為一路以嚟就係得我唱，咁究竟擺咗喺第二個人身上演繹嘅時候又係點樣嘅一個 feel 咧？因為好多時候我係好困住喺自己嗰個演繹，跟住大家都會覺得喂咁樣唔好喎，會唔會有啲變化？但係我自己。太既有咧，有時跳出個框框真係好難嘅，我覺得。咁但係當我見到譬如十一咁樣啦，佢有一個演繹之後，我就即刻又覺得，係喎，原來可以咁樣喎，試下模仿佢會唔會又好啲？即係我係其實不斷 through 呢個模仿嘅過程去睇下自己可以點樣變。有時自己就咁變係我 get 唔到人哋想我點，跟住我就係啦，嘗試去聽翻佢個 pacing 究竟點樣啊？究竟感情投放可以有係點啊？嘗試去 reference 翻件事，再有個自己嘅演繹咁樣咯。因為錄嘅過程阿偉都會即係俾啲意見咁樣嘅，咁所以就 咁、okay. 本身係預咗佢 featuring 定係？叫佢唱唱啊！好，你一起玩啊！ 其实本身是叫佢编曲，跟住突然间阿伟就话：，你都嚟得录吉他啦，不如你唱埋啦。阿柔唱得几好，我记得十一讲过一句几特别嘅嘢，我记得佢话唱歌最重要就是做运动咁样。 即系咩练气啊？ 调气啊，调气点样运用得靓啊？啲收放，即系你见佢唱得咁晒力，佢系其实唔系净系用紧好少嘅气出嚟，系啊，佢系运用紧 hold 住咗某啲嘢喺里边噶嘛。 咁啊 ，Yanny 有冇做多啲运动啊？ 唔系，我想讲，咁 Eric 唱歌应该好听 啊。系啦，你个 Core 咧就应该唱到意大利腔嘅。 系咪？但系应该唔同嘅气啊嘛，因为佢系嗰啲系长气嗰啲噶，即系唔系，即系因为佢系由杜海泳啊嗰啲，我觉得系应该长气派嘅，但系你系一鼓作气派嘅。 系啊，我就系帮你做 effect 啦。系啊，咁你可以计即系之前你哋喺嗰啲攀石场开个 show 啦，吓咁我嚟紧喺间 gym 度搞下啦。 跑住步咯，我哋 Yanny 呢排练紧跑步。 系咯，我你开 跑步机嗰度， 真系开始有练跑步。 唔系，其实我本身觉得自己唱歌都有啲不足嘅地方嘅，咁、哦、所以其实都开始觉得啊，即管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帮自己唱得好啲。咁跟住之后，其实运动一来自己可能即系新陈代谢觉得慢咗啦，咁、啊、所以都要做运动， 因为年纪啊， 系啊系啊， 系绝对系因为年纪。 某些事情太过执着，对忧沙白云错过忽略，说再不回头，染了灯下。 都想透，怕一瞬间要接受，招否有玻璃透光竟不足够，逐寸斟满独白，日出了为难，始终花太白淡，留一份叫风吹散。 看看海子遥，发作先笑，看看星际遥，快要枯掉，远处飘着萍，去向不定，没法子暂停，孤单也伶仃，都想透，怕一瞬间要接受，逐寸斟满独白，日出了蔚蓝，始终花太薄淡，留一番叫风吹散。 咁咪就係、是、好啦，阿偉都係你嘅監製咧。今次係啦，即係上一次都係啦。咁今次再同佢唱呢一首歌嘅，即係合作呢首歌嘅時候，有冇啲insight 俾到你哋兩位咧？ 佢今次好放手 啊，係 係啊，特別放手俾李十一去玩，跟住 係 啦，係啦 ，Annie 就自己捉摸， 係 係啦。反而上一首《黑羊物語》係就多啲意見喺裏邊嘅咁樣。 OK， 咁幾好啊，即係多咗一種就係大家都知道大家個 taste level 去到邊一度咁樣。OK， 哇，咁而家呢一張 EP 有兩首歌 publish 咗啦， 係仲有三首嘅， 仲有三首。 係啊 ，OK， 哇，係咩主題啊？透露得未夠？ 主題啊！本身個主題已經被我哋自己推翻咗啦，所以已經冇咗。因為咧，本身個主題係叫做禽獸合輯，我哋自己稱佢，因為全部都係同動物有關。 我好想聽嗰張咁嘅 EP 啊！ 我喺度諗緊浮津個禽獸位係， 所以就係已經冇咗啦。所謂嘅禽獸合輯係每首歌都同動物有關係嘅，但係點知阿偉就覺得，加翻啲冇動物嘅落去都幾好聽，其實你某啲歌咁，不如加埋落去啦。咁所以就冇咗呢個 idea 啦。 但開頭本身呢個概念係因為你哋啲 demo 已經有一啲係可以 relate 到一啲嘅動物，所以諗住咁樣 拍。係啊，啲歌名又係啦，啲 topic 裏面寫嘅嘢又係啦。 OK， 咁所以就睇下而家最新出嚟， 睇下點樣搞啦，我哋 嗰個 twist 啦，諗。 好啊，咁所以就期待你哋係呢一個 EP 啦，咁期待你係嗰個婚宴啦，咁就祝你係同自己白頭到老。 左姐，左姐。 但我哋今日嘅嘉宾系唔系就希希一个，系个 Black Sheepy 啊，新歌叫做浮津啊，多谢你两位今日 ，Thank you， 多谢。 Oh, 直至现时为止，希希都是属于这队乐队的成员来的。鸡蛋蒸肉饼这首旧的作品 Why Don't You Kill Us All。4点钟之前咧，就揾你有呢位歌手嘅新嘅派台作品啦，即将都会开 show。佢系陈建安，新嘅呢首派台作品《未知道》。 辗转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也过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

加元 5.92， 新西兰元 5.146， 欧元 8.5906， 每百元对港元 7.0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2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827 点，升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59.13 美元，卖出 1559.7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嘅车龙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驶依家去界限街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亚街路街。咁之后提翻大家一啲农历新年除夕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铁同埋部分轻铁路线咧，今晚都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咁另外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服务时间系会延长同埋会改道行驶。咁而喺路面方面咧，喺港岛区，由而家起，铜锣湾嘅唐街同埋部分嘅告示打道咧都系会封闭。咁另外，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嘅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而喺旺角花墟道咧都有临时交通安排噶，直至到听日早上嘅八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系介乎洗衣街至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都会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嘅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咧？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架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是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流感谷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 谁争这安慰在风地，无非很想你想念我时能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失恋仿似心脏中倦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 欢迎有林家谦为佢新嘅呢首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拼命无恙》。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张敬轩、DJ 林依文、Ega、方浩文、史可沙、Kal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杰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3点到5点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流感或者很多引致肺炎的病毒都会经飞沫传播，戴一般三层外科口罩可以预防。 飞机舱环境容易传播病菌，搭飞机或者去人多挤迫的地方要戴外科口罩，有发烧、咳嗽就更加要戴。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齐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七个嘅礼拜五咧，我哋都有呢个系金曲嘅进步奖嘅巡礼啦，系啦，咁啊，但系因为我哋金曲已经系圆满落幕啦，咁样样，咁啊，明年再见啦，咁样，系啦，咁所以礼拜五嘅时候咧，我哋又再加插翻呢个严琼介绍华语歌嘅环节啦， 系，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晒，系咪介绍华语贺年歌啊？ 其實華語的賀年歌呢我是真的很少聽 的。哦，是嗎？ 因為我覺得太洗腦了。Yeah. 我真的很害怕那些歌長期在我腦裡面loop住這件事。 哦，好啊。 但是今天是非常之大牌的歌手來的。 是嗎？ 是孫燕姿加五月天。 哦。 是這件事。我覺得其實是台灣唱片公司做得非常之好的一個 marketing 的手段。 是什 麼來的？首先講了這首歌啦。啊，其實呢是二十年前一首作品，2000年的歌來，五月天的歌。五月天的歌叫做温柔啦。咁呢件事呢首先发生就係五月天今年即係应该係19年嘅跨年演唱会呢佢哋就喺第一场嘅嘉宾就係孙燕姿之后唱咗呢一首歌。跟住喺2020年1月1号嘅时候呢呢一首歌嘅 studio version 呢就出咗啦。 即係 cover。 係啦。佢哋两个都係合唱但係算係做咗一次新嘅。 係呀係呀。咁就 TVB 大把啦。 唔好咁样比较好吗亞洲天團亞洲天后 有講TVB 好多而家都係 cover 翻以前啲作品 嘅，係咁佢哋合唱嘅版本啦，做咗新嘅編曲啦，咁改編就一月一號嘅時候就出現咗啦。咁大家都覺得哇好神奇喎，即係又係第一場嘉賓，又一月一號有咗呢首歌，咁之後發生咗咩事咧？咁咧就喺1月21號嘅時候，孫燕姿就宣布啦，自己出道20年，即係佢都係2000年出道嘅，世界巡迴演唱會咧6月開始咧就開始啦。 哦 ，OK， 即係少少一個。預告咁樣， 係因為你見到佢有慢慢鋪嗰件事，我唔知係香港嘅唱片公司冇呢個耐性，定係香港人冇呢個耐性咧。即係你見到佢慢慢鋪呢件事，我覺得係做得好好嘅。 哦， 即係你佢開始有啲合作啦，有啲聲音啦，好特別嘅呢個組合嚟嘅喎。咁樣跟住突然之間佢就會宣布話俾你聽，其實係有啲事情會發生嘅。 哦 ，OK， 所以 cover 得嚟有啲原因， 有原因啊，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你 因為原創咯，原唱嗰個都有份一齊合唱翻。 係係係，同埋最緊要我覺得嗰個意義好特別啊，即係出道20年。他找了一首跟他一样岁数出到一样岁数的歌，哦，即这首歌都是20年前的一首作品，哎哎哎哎。另外一件事呢都 是我朋友身边大家转发这首歌的时候会加他一句的。现在网上不是很兴奋啊这首歌已经10岁了这首歌已经20岁了这样。 哎， 这首歌的原曲的而且他已经20岁了嘛。跟，哎，着你就会发现啊以前数一些歌的时候呢我可能未听过或者我 是大过之后才听回。 嗯，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听过这首歌的。 哦唔出奇啊！ 系啊，即系我听呢首歌嘅时候都系咯十， 仲系做女嘅时候嘛。 咁我而家都系年30，我讲啲开心说话。 但系冇啊，因为你就算而家你就算串流平台，佢都有好多啲 playlist 都系讲翻系千禧年或者系90年代。最 hit 嗰啲歌咁樣，我身邊做到朋友都係 loop 嗰啲， 都係 loop。但係同埋咧，我覺得孫燕姿係有一種魅力嘅，就係其實佢人生當中啦，咁即係呢一段時間最當打嗰陣時喺華語樂壇時候，你嘅記憶當中，你唱 K 嘅時候一定有一首孫燕姿嘅， yeah. 天黑黑有冇？我懷念的有冇？你知唔知我人生啊？我最多朋友喺 KTV 唱到喊。 是 就是我怀念的。 哦，睇下嗱，而家有呢个系 五月天加孙燕姿版本嘅喺2020年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温柔》啊。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 由始到終咧，都好相信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要 cover 一首歌啦，係需要有一啲好 personal 嘅原因，即係無論你係出碟好啦，你 hi-fi 碟係另一個玩法啦，咁又或者係你專登去 cover 出一個真係 studio version 咧，係要有原因先好做啊。 咁呢首歌好足嘅原因啦，即係二十周年對於五月天同埋孫燕姿嚟講，包括呢首歌都有特別嘅意義嘅。 係啊，呢當年呢張碟都係我唯一有買過五月天嘅專輯嚟。 多謝支持啊！ 你又讲呢个廿年啦， 系啊， 系啦，我香港有一个都好劲，佢成个 timeline 系横跨30年， 系啊， 即系由90年代玩到去今时今日啦吓，讲紧都系 The Album 呢个成个嘅概念嘅专辑啦， 系。 其中有一首咧，真系揾翻，即系揾翻当时90年代嗰啲风格嘅， 系 啦， 请嚟当时最标志性嘅歌手啊， 系啊，黎明啊，我哋有 Juno 加埋黎明，忘记和记。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坐在客房有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才偷偷想天与地，重新接起。怎样记？今宵先可以无梦？怎样想你？这片挂碍才告终，想想因你我和阵心绞痛，想想当烈雨横漫怎伤痛，若爱后患无穷，杀死那点躁动，记得你可爱没有用。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相信能找根据，人应记得谁，不应记得谁，不用问神明信眼泪，是内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迫他淡忘亦太累，太累，太累。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爱但同床，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两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首宗确诊个案的两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入住隔离营，包括一个医护人员和一个高铁同车的乘客。昨晚另外一个高铁同车的密切接触者感到不适，需要入住玛加烈医院。他又说，首宗个案亦都有六个其他接触者出现轻微的病征，他们是同一车厢乘客，但并非紧密接触者，分别入住大埔拿打素、伊利沙伯和屯门医院。至于第二宗确诊个案，张竹君说，当中两个密切接触者包括一个医护人员和一个酒店职员已经入住隔离营。至于他的太太和另外一个酒店职员分别入住玛加烈和屯门医院。今日年三十，在旺角花墟下午开始多了市民到场买莲花。售卖兼难的档主估计销情和去年差不多，预料晚上九点之前卖晒。不过也有档主说，今年的销情非常惨淡，相信因为政府取消了干货市场，连带人流大减，加上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市民普遍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他估计生意额大跌六成。他举例，一束剑兰去年卖200元，但今年只是卖80元促销。另外一档售卖莲花的负责人认为，年宵市场没有干货，令到年轻人减少，今年已经减少入货，亦都不会减价。由花店的负责人就说，受到近期社会活动和内地疫情的影响，今年已经不敢大量入货，避免滞销。澳门确诊两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当局宣布中小学和幼稚园开学的日期延至下个月10号或者之后，10间大专院校和高等教育课程协办机构也都延后到下个月11号或者之后开课。至于受资助托儿所就会如常开课，为有需要的幼儿和家长提供服务。大部分的家长都认为延后开课比较安全，会尽量安排仔女在家做练习或者预习。澳门早上继续有市民到指定的药房购买政府配给的口罩。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持续蔓延，菲律宾宣布会将昨日由武汉抵达卡利波国际机场的135个旅客全部送返武汉。卡利波国际机场是进出观光胜地长滩岛的主要途径。民航官员表示，这批旅客是在菲律宾昨日宣布暂停来往武汉的航班之前抵达机场，两间航空公司将会用四班机将他们送回去。菲律宾今日开始要求所有由中国抵达菲律宾的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并且要求空中服务员密切观察旅客是否出现病征。交通部长强调，因应农历新年来临，必须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防范病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有薄雾，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9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5.8，升2号；美团点评102.3，跌3毫。阿里巴巴214.6升1.2，中国移动69.7升1.7，小米集团13.34升6仙，中国平安94.85升3.5，盈富基金28.1升1毫，友邦保险83元升2毫，中芯国际16.14升6.4，银河娱乐56.0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7，澳元0.686，加元1.312，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6。 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升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9.97美元，卖出15,5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嘅车龙，龙尾去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朝提提大家农历新年除夕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港铁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咁而电车、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埋行人道嘅服务时间会延长到凌晨嘅3点钟。在路面方面，九龙区观塘的福宁道和福塘道是已经封闭，另外在元朗部分的康业街、喜业街、宏业东街、部分的宏业南街和强业街现在都是已经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从来没有自己。追赶世界标准太乏味。只会令我跟偏离力臂，偏执顾忌，嘲笑困难全隔绝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爱恨被结账。容量太小怎算长，别徒然受伤，本身世上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驱赶也不会太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未来是开张，心愿中废木在生长，尽战吧，回望尝试寻找挣扎是自自己心底那颗想飘渺迷离，封闭内里总有限期，打开禁地，纵怪计令挫败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去可。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 熟也未算重伤，任谁在血液倾出一切，任你生长，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换我做我全心。It's just my life。 升你到下昼嘅4:41，本嚟有今年嘅女新人，亦都系一位唱作嘅歌手嚟嘅。自己作曲咧，亦都有份参与填词啦。佢嘅名字叫做希彤啊。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咧叫做《本相》，就系同你讲要揾翻自我嘅。今次呢位嘅歌手嘅新歌都系一样嘅主题，佢叫做余香凝。 投错胎，医院里一出世。求学见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高攀却攀不上，难及谁冲凉，个个笑我笨傻得很，讲禁令我信心再有发，脸上大地 作曲的部分，跟我一起作曲的有 Jason Lee， 来自余香凝的新歌，新的派台作品名称叫做《冇得比》。同时间派台还有一块镜的，揸着这块镜的时候，他希望你可以早上起身的时候跟自己说一句 I'm perfect， 你都是冇得比的。跟着我们这一段乐队，他们这一首歌都算是一首打气的作品的，他们是 Dear Jane， 收录在 Timeline 这张 EP 里面有这首的作品，摇滚理发厅。 同学你要听朝考试，你怕冇心情，问大事让我出力挽救你份高兴，同时你要风骚取胜，哪怕冇身影，问大事让我积极引爆你份率性，烦恼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来到阿琼的部分，年三十都叫做有些祝福想送给你的，希望我们都不要病啦，我们记得自己保护好自己，迎接新的一年啦。 就是喜欢聪明的家伙，想象丰富，讲话幽默，可聪明的人的下意识觉得别人的愚蠢可以操控，就爱挑战复杂的家伙，耍着自信藏着脆弱，而复杂的人还往往低是个病人，病人却只要不是不要一生病人，病人只所求关注，拒绝责问，死不承认你有烂气成瘾症，耍着自信藏着脆弱，而复杂的人害我忘记了，简单才容易带来快乐，爱不够多，你明明就是个 佢系徐佳莹啊，拣嚟《心里学》呢张专辑当中嘅作品。凭呢张专辑咧，佢系台湾嘅歌后啊。嗰个名称叫做《病人》啊，讲嘅系喺爱情当中至今堕落嗰种人。我们都可以保护好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要感染病毒。希望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跟心理上的病痛还是生理上的病痛，都可以说再见。 不想起床，不想睡觉，不管内裤，不想洗澡，自怨自爱自怜，放弃治疗，系统不知的杂讯干扰，莱弗萨克斯多满一颗子，被爱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思，爱情开关不准 我怕关，为何都明这样，运气不好，总有下课来闹，需要时间消化这些黑色玩笑。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的好，交际好，交际一场好，人生有个比较。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握手，在一地高潮。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的好，消极好，消极一场好，人生有个比较。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在奋斗炫耀。不想在这阴森问他，想离却能不想喝到，难过到走心一了百了，恨梦不想强烈视线断掉，分分三个字，落满一个字，悲哀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死，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为何都迷这药，运气不好，总有下卡来难，需要沉淀思考，命运莫名其妙。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场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握手，在一地高潮。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场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在奋斗炫耀。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场好，人生有个比较。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再奋斗勇敢。休息够了，抽筋张臂发跳，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治疗。 中意嗰句一切都是治疗啊，紧嚟蔡依林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消极拜，就系想同你心入边所有嘅消极讲声拜拜。但系我觉得消极可能都有啲用嘅，例如我哋唔一定要做绝对嘅正能量宝宝啊。所以咧，我哋又唔逼你一定要做一个满分或者绝对最厉害嘅人。做最好咧，实在太攰啦。 他们说的太多，一步一句的不是对手。梦的蓝图现在成熟，我苦苦我在远方哦，在珍贵图版的世界。累的话不如你先写，让你写我不会后悔。三岁的他说我注定成为 我又好欣赏嘅女歌手啊。最后揀嚟9M88。歌曲名称叫做平庸之上，都话唔使做到最好啦。平庸啊，中间平均数以上呢就 OK 㗎啦。作品歌曲名称《平庸之上》，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我们鼠年再见。